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是每天22点播出这档节目。节目中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主要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的问题，也就是周一至周五，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来和大家讨论大家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的问题、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都会呈现。问题也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无论您在哪儿，无论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提问，可以发问题给我。在关注了公众号之后，你可以把问题输入对话框发送给我们，那我就会看到各位的微信。当然啊，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我的工作微信号，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号里找到这样的一些互动联络的方式。如果您还习惯使用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中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和我联系，可以给我留言、留私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各位听友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是不是父母的婚姻不幸福会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关系呢？我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经常觉察到父母对我的影响，也希望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不是说我的父母插手我的家庭，我嫁得远，我一年才回一次娘家，平时和父母也不会多说婆家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和我的家公婆、家公家婆生活在一起。家公家婆就是我们北方人说的公公婆婆了哈。我估计这位女士可能是嫁到了南方吧。她说，现在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观念和我父母截然不同，每天好吃好喝好玩，想着怎么享受生活，我的心里也总是感觉到不平衡。因为从小家境不好，父母经常吵架，家里姐妹四个经济负担很重，母亲的性格要强，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从来没有舍得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裳。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份母爱的沉重，努力学习压力很大。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了外省工作，结婚，自己也做了妈妈，更能体会到家里那个女人的不容易。我特别希望她晚年生活可以过得简单幸福。她说的是她母亲哈。 但是真的又不知道怎么样对他好，给他寄钱他不舍得花，买东西不舍得用，有的时候难得回到家，看到他把自己磨得不成样子，心里边又特别的难受，无可奈何，我又想逃离我的家庭。所以呢，每当看到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和我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就是心里面会不舒服啊。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自己父亲对我的关爱，那么我的这位公公呢，对我三岁的小孩格外的严格，但是对他已经成年了的女儿却捧在手心里。每次看到这种场景吧，我心里也就会不舒服，源于我没有感受过自己父亲的那样的爱。我的婆婆经常逛街买新衣服买新鞋子，从里到外春夏秋冬更新换代，这就更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母亲的悲哀。我的公公婆婆在厨房做饭有说有笑，我也会想到我的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我多么希望我自己的父母也能是这样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同时我还发现我自己特别在意公公婆婆对我的评价，如果他们背后有说我不好，那我丈夫告诉我的时候，我总是会气得跳起来，觉得好委屈，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做人好难，我其实只想好好做自己，每天吃得下睡得着，好好工作，好好和丈夫一起陪伴孩子，我为什么总是会被这些事情扰乱心情呢？ 其实听了整个的这个描述之后，可以看到，这位女士她对于自己母亲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有很多的不满意，包括委屈在里面，觉得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像公婆他们家庭内部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你当不断的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你的这部分是缺失的，你是有委屈的，所以你时常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啊，你这个委屈会被调出来。那调出来呢，同时如果公婆在评价你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这个委屈就会更多啊，所以这些委屈掺杂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你会有情绪的爆发啊，这个实际上是长期压抑的一个结果。那你说他跟我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跟我成长的这个背景有没有关系？他一定是有关系的，是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比如说你没有获得过真正的你认为的好的爱，或者是你的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实际上是被压抑的，或者你经常委屈自己，希望让别人觉得你好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压抑委屈其实都藏在你心里，它并没有消失。而当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事件的时候啊，你的这些压抑的情绪就被调出来，然后呢你就会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啊负面的情绪当中。这个是我们心理学上讲我们常见的这种因为自己的，我们叫他童年的，可能叫他创伤也好哈、叫他一些经历也好，对我们现在生活造成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这些东西即使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对吧，我们已经都组建自己的家庭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责怪我们的原生家庭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其实现在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补足我曾经的缺失，或者是处理我曾经遇到的创伤，让我能够更积极的、更正面的、更幸福的面对现在的生活。而这一部分呢，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处理啊，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是处理不了的啊，你常常会被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帮你看到、帮你去体会和帮你去觉察到他到底你所有的这些情绪背后意味着什么，他在说对你说什么样的话，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的方式能够去得到解决的。但是我建议你呢，越早开始这样的一个咨询流程越好啊，因为如果这个情绪压抑的时间越久，其实它越难被处理。 也就是说，从这位女士的 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哈， 嗯， 他现在的公公婆婆和他爸爸妈妈生活的是截然不同的。 对， 其实他现在公公婆婆他也是应该蛮欣赏的。 对，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像自己的婆婆一样， 嗯， 能生活得很滋润， 对， 能够会享受生活。 嗯， 可是现实是他看到妈妈到今天， 嗯， 依然这一辈子这个女人，嗯，他后来是说他在指他的妈妈哈， 嗯，对， 都是一个不会享受生活的妈妈。 对， 所以作为她这个女儿来说，她内心真的是好心疼好心疼哈， 嗯， 是这样吧？ 对。 那么在看到婆婆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有那种很复杂的感情嘛，就一方面她会觉得啊，她生活得真好，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勾起了她对妈妈的那份怜爱， 嗯， 甚至是她嗯，觉得妈妈的经历让她内心很痛苦，因为她拿妈妈的这一生没办法。 对，是的， 是这样吧？ 就是我们想去改变别的人，就是哪怕是他跟我们最亲的父母，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事情。 对， 一个人想改变，只有他自己有这个动力才行。所以我们作为旁边的人，我们心疼他，我们却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婆婆生活的那么幸福的时候，我们会羡慕，也会嫉妒，甚至会抱怨为什么他们的境遇相差会这么大。这个其实都特别正常。我们心理学上讲，就是有两种现实，一种叫客观现实，一种叫心理现实。客观现实就是在生活中你的婆婆呈现出的这个样子，就是她生活的很幸福，然后呢很为自己着想，对吧？这个活得很绽放。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心理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感知这件事情，实际上跟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既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带着妈妈的那份不容易，那份辛苦，再去看待婆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就出现了那种心理上的不接纳。我觉得这个也蛮正常的，你没有必要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是或者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因为在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说，受这些情绪的影响，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哈。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心疼是心疼，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父母，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角度去尽量做到，对他们好，无愧于心吧，也就是这样说。但是至于你给他买的东西他会不会吃，你给他买的衣服他会不会穿，他会不会还抱怨你几句说你怎么乱花钱，这个我们真的控制不了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对他好，去带他吃一顿好吃的，对吧？去给他买一些漂亮的衣服让他穿，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愿意，但也许其实他内心是欢喜的。 对， 嗯，所以我们 就是你能带给父母的，我们能带给父母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快乐了。 对， 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给父母给的那个钱父母不花， 嗯， 但是他拿着那个钱他心里会挺满足， 嗯， 因为他觉得你看我的孩子在疼爱我， 对， 我的孩子给了我这些钱其实对我是一份心疼。 嗯， 嗯， 父母不一定要是一辈子都节省惯了的父母，他可不会拿这个钱说我去旅游吧，我去花吧，他不会的，他可能还是存着， 嗯， 但是他心里是很开心的。 对， 当你想到你能这样做也能让他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 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一直处在那种很焦虑很纠结，然后呢思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的那个即使你一年只回去一次两次，你的那个状态是会传递给家长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有更多的担心的时候，他可能进一步的表现就是他会更苛责自己。 对， 他会觉得为了你未来着想，我也要比如说多存钱或者怎么样啊，因为他有很多不安定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对父母好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嗯，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其实因为你已经确实明显的出现了很多就是非常明确的情绪反应，而这个情绪反应的根源其实你也很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你找专业的咨询师帮你去处理你在内心的这些压抑的情绪。然后当你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了之后，你可能就会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会又不一样了。嗯 嗯，好，谢谢白露。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大家可以参与。就像这样听到的 这位听友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给我发来的自己的一些心理和情感的问题。那么您也可以这样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就会看到大家的问题，回答大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记得我们的同名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我们。我们每天呢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介绍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大家也可以保留好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继续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女生在问说，家乡呢是一个四线的小城市，我呢现在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工资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还好吧，因为公司里边可以吃一日三餐的食堂，而且呢年底还有奖金。我和我父母呢一起住，那和父母呢现在一起住呢，父母工资也都一般，也就是够他们生活的，给我呢给的补贴也不多。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大手大脚，其实我觉得在同龄的女孩子当中我不算太大手大脚的。在这个两年前吧，当时我是很想买一辆车，于是我就贷款买了一辆车。贷款买辆车呢，有一部分当然我是付了首付，那时候啊爸妈把他们的积蓄给了我一点，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呢当时攒了一点点钱也付了首付，我的车其实也就是几万块钱的那种车。那我现在呢我还是要还车的，还车贷的，每个月的还车贷呢2000块钱。其实啊就是因为自己太想有车了，觉得有车呢又可以出去玩，又可以带着爸妈到处周围去走一走，我还是很高兴我有这辆车，我用我自己的工资也愿意再还车，还车贷。有的时候有点大手大脚呢，是指比如说剩下的钱，按理说应该过一个月的，但是通常呢，到快月底的时候我也就花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到美容院去做个美容啊，被那里的这个美容销售一说。就想的是那好吧，那就买一张卡吧，于是又花几千块钱买了一张卡。还有呢就是有小姐妹告诉我说什么什么东西吃了以后又能够养颜又能够美容什么什么的，包括一些在微信上卖东西的小姐妹，我也挺爱捧人家场的，毕竟人家找我嘛，我还是愿意当一个挺慷慨的朋友的。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我每个月也就把工资花光了，但是花光了以后呢，偶尔我还需要花销的时候，我就会从手机的那些花呗当中去稍微的提前消费一下，但是我马上就会还上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信誉也挺好，也没有说特别的超前消费。问题来源于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工资比我高很多，他自己家里边也是有房贷要还，我和他的钱也没有放在一起，他花他的，最多呢也就是我们认识这将近一年的时候呢他给我买一点小礼物，我自己还是主要花我自己的钱，即使我没钱了我也没有问他要。但是有的时候他会看到我月底没有钱了，他就问我钱去哪儿了，于是呢我就把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些我就会跟他说，比如说买了一张美容卡花了3000块钱，小姐妹在微信里卖东西捧人家的场花了900块钱，还有就是有一个同学结婚，那么到人家那儿去给人家凑份子，不想让同学觉得自己太寒酸了，所以给同学呢凑了一个比较高的份子，也是因为和那个同学的关系很好等等这些吧。我的男朋友听完了以后总是不作声，然后呢最近他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的消费观念不对，如果他的亲戚知道我每月还会用信用卡，而且还会用那个什么花呗还享受着生活大手大脚，他的亲戚们肯定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我现在就不明白，贷款都是我自己还，我自己的钱 也是我自己在花，我也没有从他那儿拿钱，我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你们觉得是我有错吗？我和我的朋友们说到了之后，我的朋友们都说他并没有帮我撑起我的生活，还对我有抱怨，所以我也现在迷茫了，我这个男朋友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是我有问题吗？ 这个里面我觉得不用先去判断是不是谁有问题哈，我们就来看为什么男朋友会说这样的一段话。我的猜测可能是他现在其实考虑的不是现阶段，他考虑的是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当我们有了家庭之后，我们可能会共同的就是来管理这些财产，那么你会如何去管理这些财产，你是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呢跟他的自己包括他的家庭内部很多亲戚朋友的这种消费观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担心。而他这个担心的提出呢是用微信，是发了个信息是吧，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信息的缺失，就是你只是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表达而已。所以我觉得你先不着急去想谁对谁错，也不着急先去迷茫哈。你可以跟男朋友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你来说它是可控的对吧。然后呢男朋友的担心是什么，然后他的担心你能不能够去解答，然后你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来处理，或者预想一下当你们未来真的结婚之后，这个钱是应该怎么分配，怎么花，然后怎么去管理。其实把这些讨论清楚之后，双方的这个顾虑降低之后，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男朋友完全不顾及你的想法，他就觉得我的就是对的，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你的就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啊。就是他是觉得自己拿着绝对的正确的那一面大旗哈，你必须要听我的，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因为我们听来确实这个女孩子如果就像她所说的这样，还谈不上是特别的大手大脚，而且她真的也没有从男朋友那儿说伸手要我不够花了你给我钱，但是男朋友确实是考虑到的，可能觉得是我娶你之后你会不会离家，会不会这个今天你手里就拿着这个几千块钱然后你花光了，那么未来如果我把这个家都交给你，你是不是也都花光了，你今天买3000块钱的美容卡，那未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买30000块钱的美容卡，那男朋友可能担心的是这个，但是我觉得白洛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男朋友没有和你沟通这件事儿，或者说沟通了，因为给我们说的这个信息也是比较应该说比较简单的嘛，也就是微信发来的，或者说是沟通了很多遍，这是个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啊？如果说男朋友可以和你来沟通，比如说，哎，我们以后结婚了，有了孩子，可不能这么花钱啊，这么花钱的话，可能如何如何如何，将来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你，如果男朋友是这个意思，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你，你是家里的管家婆，那你不能这样花钱，但是如果现在男朋友只是单纯的在指这个。把他认为你不能这样花钱，这样花钱的女孩子不是我的女朋友的范儿，那是有问题是吧？ 对，是，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消费观上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只要是能够沟通的啊，我们能够共同去商量的，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有一方就会觉得我的是绝对正确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不仅仅是在钱上，在很多的方面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确实是这样。 有一位女生说，我今年29岁了，交往了一个男朋友4个月的时间，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挺保守的但是我们在交往这4个月呢，大概认识没有多久吧，我们还是在一起了。现在呢，我是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怀孕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俩也有矛盾，我也认为确实他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他并没有带我去见过他的父母，但是呢，我父母见过他。我父母呢，还是比较开明的。我父母说，我自己的个人问题我自己来做打算，当我发现怀孕以后，我立刻就和我的男朋友开始探讨我们该怎么办，毕竟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我希望的是我能够考虑到怀孕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程序，可是我男朋友听完之后呢， 我男朋友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一周多的时间了，就是不把我引荐给他父母，也不向他父母说这件事情。我问他，他说他父母不管这些事情，由我们来决定。我说如果恋爱我们可以决定，但结婚以我的意识无论如何都要告诉父母吧。我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表现呢？是他不懂事，他家不懂事，要是我跟我父母说了，我都不知道我爸我妈会怎么想。 其实听起来确实挺奇怪的，就是我们讲如果结婚哈，我们就是哪怕父母不参与说比如说婚礼的筹备啊什么，但我起码父母要知道，对吧？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家庭的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共识哈。所以当你的男朋友去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或者是说他担心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会觉得他有错，会指责他，甚至会跟他产生矛盾。那还有，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想结婚啊，所以他逃避，不愿意跟父母去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你来说怀孕现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我希望你在考虑要不要跟他结婚以及这个步骤怎么安排的时候，先别把怀孕这件事情考虑在内啊，你就当做是我们两个正常，就是没有怀孕的情况下我们两个恋爱，然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要决定是不是结婚，我到底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去做判断。因为我特别不希望就是很多女孩子因为自己怀孕就委屈自己把自己嫁出去，或者是明知道有问题也把自己嫁出去。因为其实如果在早期去做流产，当然如果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通常来讲如果一次正规的这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并不是特别的大。 对 啊，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但如果你因为这个孩子明知道对方不合适又结婚，那个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包括对这个孩子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就建议你还是慎重的去跟男朋友好好的讨论一下，弄清楚他背后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如果他仅仅是担心父母指责，我觉得你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但如果他真的是在逃避这个责任。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友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五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他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他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12月24号至12月28号7:30至9: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AM1026 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他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啊32岁了，啊，面相看着是很年轻的，经常有人还说我大概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可能我长得比较像个女学生吧。那么前几天呢，别人呢就让我相亲认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今年是28岁，啊，因为先把我的照片给那个男生看了，是我同学介绍的，那个男生一看我可能长得还行吧。那个男生呢就主动提出要见，于是呢我们就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我对那个男生的感觉不错，虽然他比我小4岁，但是我觉得他成熟稳重，挺好的一个男生。对他那天因为心里比较满意，所以呢我也稍稍的主动了一点点。那么到晚上我们各自回到了家里，我们还不断的用微信在聊天，聊得特别好，就这样很热络的聊了3天，我都以为我已经在恋爱当中了，期待着下一个周末我们俩能够再见面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和我聊天。于是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是有什么聊天的内容引发你不高兴了吗？我不知道哈。结果呢这个男孩子第二天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告诉了他妈，他也认为他在和我谈恋爱了，于是他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妈，结果他妈坚决不同意，我比他大3岁多，将近4岁。他妈妈说我比他大那么多，那么可能会欺负他，另外说女人容易显老。于是呢他就把我的照片给他妈妈看了，他妈妈看完照片以后也依然是不同意的，就是不同意他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想呢？他说趁着我们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吧。我现在就是觉得放不下，因为那3天聊得非常好，我没有觉得是问题，我都没有嫌他小，而且之前他也知道我比他大4岁，他是能够接受的，只是他妈不能够接受，我怎么样能说服他呢？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必要说服他呢？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男孩跟你很合适，对吧？也聊得来，看起来也是你喜欢的类型哈。这个男孩呢，可能对你也是有好感的，对吧？他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你觉得很难放下。但其实，这个男孩表现出了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妈妈的意见对他来说很重要。啊，那这个重要可能体现在他一直就听妈妈的，也可能体现在他不希望跟妈妈起冲突，他觉得既然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这个建立关系，那就多一个麻烦不如少一个麻烦哈。但无论哪种情况，如果他面对妈妈的建议是这样处理的，其实你很难去改变他。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告诉对方说我很喜欢你，我希望跟你能够建立恋人的关系，甚至未来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对方一定怎么处理他跟自己的家庭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你很难去改变他。他形成这个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为什么就单单在你这件事情上他会选择去改变呢？尤其是在你们可能相处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他这个动力也不太强，说实话哈。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努力会比较困难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甘心的话，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聊啊，不要在这个微信上去说。当约出来见一面把这个事情聊透了，是你看看是他有真的有希望改变，还是你就因此能够死心彻底放下继续自己的生活了，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因为见面聊第一会更正式一些，第二我们有很多这个情感或者语言的沟通，在你两个人能够面对面的时候会更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能够更有利于你去做这个判断啊，所以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因为生活中我们其实能够有很多的机会遇到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或者是觉得非常跟我合适的人，但也许在生活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方觉得我们不合适相处下去，那强求其实是比较难的。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有一个小姐妹，我这个小姐妹呢也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和室友啊，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特别的好。她在大三的时候就有一个追求她的一个男生，当时那个男生呢是一个社会上的人，我们还有点看不上人家。但是那个男生追求我的这个同学女同学之后，我这个女同学大概三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再上学了，就退学了。是因为追他的那个男生家里边很有钱，他就和那个男生结婚了，然后就怀孕生孩子了。他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去了。他之后的生活呢，我也一直都知道，因为他的朋友不多，所以我们俩联系一直都很紧密。我们真的是那种姐妹情，我就会看到，他过得非常好，比如说。虽然有了孩子，但是因为家里边比较富裕，那么请了两个人帮他带孩子。在他稍稍生产恢复之后呢，家里边就让他去做康复，特别是他的身材恢复得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就像是没有生过孩子一样。另外啊，他任何时间出来花钱啊什么的都可以不考虑。总而言之，他是属于那种真的是让他赚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公，一个很健康的儿子，而且现在呢还在备孕，想生第二胎。在生活当中，公公婆婆对他都很好，公公婆婆也都是事业型的人，老公对他很好，他自己每天都生活得特别的开心。他的生活严重的影响了我。我每次和一个小男生在一起，也就是和我差不多，都是那种苦苦的在公司里边去给别人打工的这种小白领，每一次这样呢，我都会想到为什么我不能过和我那个小姐妹一样的生活呢？其实我样子比她也好看，而且我一直读完了大学，学历也还不错，现在呢个人能力也应该可以吧，我在公司里也算是有一些个人能力的，公司上上下下都是认可的啊。我现在就是觉得女孩子太容易受到身边姐妹的影响了，因为她嫁得这么好，我每次和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不平衡。不管这个男生怎么好，我总是觉得不如我的小姐妹那样，那才是人生啊。每当有这个想法吧，我就会对身边追求我的这种普通的男生不满意，然后我就会百般挑茬儿，然后就会和人家分开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我到哪里才能去找到像他那样的一个丈夫呢？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心态，是蛮常见的哈。就是当我们看到，身边的朋友生活得很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为什么我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去获得这样幸福的生活？我们因此可能还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出现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反应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到底是那种看起来特别幸福的别人的那种幸福的生活状态，还是我的生活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明确的定位和我所追求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就会觉得别人的东西更好。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活出自己那种绽放的状态哈。比如说，对我来说到底更重要的是爱情，更重要的是事业，更重要的是那种三观一致的这种感觉，能够跟我的伴侣聊更多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还是我更喜欢跟他就是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感情应该有自己的期待，而不是遵从于别人的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不错的标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够去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哈。因为其实我们去评估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像他一样感受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看起来他是很幸福的，他有健康的孩子，然后有好的公婆，有好的老公，花钱不用愁，对吧？ 对。 但他有没有自己的难过的地方？他有没有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他有没有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我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会有隐隐的担忧，我未来如果需要我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学历的支撑啊，或者是因为我需要花家里的钱，我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不知道，就是哪怕是再好的朋友，再好的姐妹，他也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你坦诚。也许他就是那种喜欢去展示自己生活中更美好的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女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像是就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都会展现自己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就很喜欢展现自己比较惨的一面，因为他希望获得关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只展现生活中好的部分啊，他甚至你看他永远是积极阳光的，但你真的去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的话，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不满，非常多的压抑，他并不会在这个上面表现出来。因为这可能就是人的本性，我希望别人看到我都是美好的、光鲜亮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到，生活中总是有不如意的，哪有人事事都如意呢？对吧？但我们到底是一直在看我们得不到的部分，还是更完整的看待这个生活？我在我想要的部分，我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并且能够去享受它的快乐。然后呢，不满意的部分我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去关注它。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这么去做哈。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陷入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状态，因为我从你整个的描述里看到，你可能理智层面是知道这样有问题的， 对 啊，但是在感受层面，因为可能他一直在你身边跟你有交流哈，你就一直在对比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一下啊，就来帮助你厘清在这个里面，当你那么喜欢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当你拿他的生活状态不断跟他比的时候，你背后其实你的心里在说什么样的话，你或者你什么样的需求在等待着被满足。这个地方如果澄清了之后，也许你就能够更客观的或者是更理智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还真是的哈，就是身边的人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 对， 我觉得这一生当中，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机会，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的命运，或者某一些人他们的境地，我们会心生出那么一点点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挫败，或者我们会觉得，哎呀， 为什么我不如人？ 对，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觉是一过性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它不会对我们真正的生活会有影响。我们可能看到我没有这个的时候，他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真是啊，我怎么能？我怎么也可以这样呢？或者我怎么没有他这样的幸运哈、啊 嗯？ 但是我们回到自己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我是谁，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确实，我相信这个给我们发来问题的这个女生，她可能也是优秀的，她可能也是长得也很漂亮，学历也都有了，可能工作能力也都是有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促成一段姻缘的是什么。 对，是 啊、如果。你的那个女生那个伙伴那个小姐妹，她和她的先生当时在一起，她也是抛弃了自己的没有完成的一个学业，也是很早就进入了家庭，她有勇气去很早就当了妈妈，去当了人家的妻子哈。 对， 那这是她的人生选择，跟你真的不会有同样，我们每个人不大有同样的人生，不大可能有同样的人生。 是的， 我觉得像白露老师说的那样，如果你想放下这个心理包袱，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或者开朗起来，或者至少不再困扰你自己，你的这个小姐妹她的生活不再困扰你，她的生活就如同你看了一个电视剧，看了一个电影，你这个电视关了，从电影院走出来了，你又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了就好了，而不是说关了电视走出了电影院，你依然以为自己活成了主角的样子，电影里的主角的样子，那就麻烦了，是吧？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那另外就是给我们发来问题，这也算是生活中的一步了哈，已经有这么一步可以和我们来交流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觉得可能不久的将来你能摆脱，或者你或许你能够对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烦恼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的方式了。 对， 这就好了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我自己呢应该说是一个三流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且我自己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我自己对我现在的专业啊工作也都不是特别的满意，我一直还在想着自己能不能咬牙再考考研，然后再能够换一份工作，但是说实话，因为每天都被生活所迫，考研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也做不成了，家里边的条件也并不是很好哈，所以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现实。我的问题是我遇到了一个女生，这女生太优秀了，985毕业的女孩子，985什么意思啊？就是985院校是吧？ 对对对， 那么就是很好的院校毕业的女孩子，名校毕业的女生，女孩子1.64米的个头，人长得也很漂亮，身材各个方面都特别好，最重要的是工作也不错，还有就是他很依赖我，他觉得我哪儿都好，可是我心里没谱，我觉得我哪儿都不好，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哪儿都好，所以这份交往吧，就是让我心里边总是觉得不安，我老觉得我的女朋友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其实我特心虚，我该怎么办？ 其实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情感关系里经常愿意去比较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你的学历呀，你是本科呀、硕士啊还是博士啊，那个你工资水平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就职的公司是哪里呀哈等等，包括你的外在外形条件啊，都是我们会考虑的一些客观条件啊。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在感情中都是看客观条件的，有的人找伴侣其实是，或者说很多的人找伴侣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某一方面的情感需求的，所以当他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可能他评价的标准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比如说我是三流院校的啊，或者是我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我的学历并不高，这些对他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只不过他重要的是他可能 觉得你很能给他安全感，对吧？他很依赖你，他觉得这样非常的开心和幸福。那我们能说哪个判断标准是更好的吗？其实没有更好的标准，只是每个人满足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没有必要去自卑，就是当对方选择了你，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你只要好好的跟他相处就好了。反倒是如果你一直想着我不如他，我不如他，然后在这个感情中实际上是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啊。所以就是正确的看待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把一些外在的这种条件抛开，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感情有更积极的意义。 对，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都这样？我们往往就会把对方看得比较高，然后自己会有一点点担心自己配不上他。但是这个男孩子他讲的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因为对自己不够满意， 对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学历也不够，自己工作现在也不好，也就是说他其实在人生目前的这个格局里，他对他自己并不是认为我很棒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 对，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一件事情也反映到恋爱上。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会看到有一些可能长得也很漂亮，学历也很好，条件也很好的女生，她和男生在一起，也许她图的是我就是喜欢你的个性， 对， 对吧？我喜欢你的体贴， 对， 或者说我喜欢你懂得我，你理解我， 对， 我喜欢你的细腻，喜欢你的敏感啊，或者我喜欢你的责任心，等等这些。所以女孩子喜欢男生，其实一定会有她的目的。你特别要相信一个名校毕业的聪明女孩子，她选择男朋友，她不会那么盲目的， 对。 所以你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很多，在女孩子的眼中，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受我们很多就是社会的这个状态的影响，就是我们始终觉得男性好像应该都是事业有成，对吧？ 更强大一点， 更强大一点，一定要比女性学历高啊，或者赚得多呀，就是有这些要求。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女性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太考虑这些的啊，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以男性套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枷锁。 对， 我倒希望劝很多的男孩子放下那些你自以为很重要的东西，更多的是其实去关注对方的感受，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多强。你真强了，对方不见得真认为你好，而是当你真的满足了对方的需求，然后对方觉得你非常关注我的感受，对吧？你非常就是关注我这个人，愿意跟我去聊天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所以就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对对，你这样想对你们俩现在恋爱没有什么帮助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呢，就是在我们广播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那各位听到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发送给我们的，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能够接受到你的微信，能够听一听你的情感故事，或者有什么样的情感困扰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讨论。大家可以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